有这事吗？ 哎，这谁这么缺德呀、啊？这没有啊， 没有。你小子敢说没有，我就看见了。 爹，你就别掺乱了。 我告诉你吧，小子，这事儿是我报告的。哎， 爹，你这不是自己折腾自己吗？你， 哎，谁叫你糊弄我了啊？是你让我去物价局的。 我 好，我人我找来了，我看你小子改不改。 那 别埋怨你爹了，他做的对，把你们法人代表找来。 啊，不用找，就在这儿的。 法人代表就是你了？ 哎呦，我可没那本事，我是替法人跑腿的。 啥？哎，你小子还敢糊弄人家物价局的啊？这茶馆就是你主事，你咋成跑腿的了？ 大爷 啊， 爹 生气了，把你们营业执照拿来。 拿了。 嗯。 给，营业执照。 法人代表刘德昌。 什么？ 哎，这个人是谁？马上叫他来。 三儿，怎么回事？那上面咋写我的名字？ 您是刘德昌 啊？我叫刘德昌。三儿啊，这到底咋回事？ 那就是用您的身份证办的执照嘛。 为啥用我的？ 您有号召力呀、啊， 我 所以让您当法人呢、啊。您看人家富贵大叔都是法人了，那我怎么着也得让您当会儿法人呢、啊。 你那只好依法办事了，德昌大爷，罚款200元。 啊，我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给告了吗？哎。大妹子，咋还没到啊？ 啊，快了，都看到站牌了。 大妹子，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太粗辣了？ 你怎么了？ 当时你说帮我进茶，俺觉着这一行你懂，兴许进货又是顺路，没想到你还得绕这么远的路。 哎呀，咱不是图这家货真价实吗？ 那 来，我帮你拎会儿。 哎呀，嗨，拎个十来斤可空着手没啥两样。咱这身子板硬朗着呢。 哎呀，你就给我一袋吧。 别别，你拎着，我手里是空了，可这心里更累。 那好，那咱坐下歇歇。哎呀，不用饥荒。 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 哎， 来来来，坐这儿，这儿干净。 那你也坐，抽根烟吧。 哎， 歇歇。 哎啊。 你说这事儿啊，他就不能琢磨。你说这饭店关门了，改成了茶馆，哎，倒兴旺起来了。 我看这茶馆挣的都是有钱人家的钱，乡里乡亲的没人去，去的全都是什么老板呐、经理呀、谈生意的人最多。 嗯， 特别是到了晚上，爆满，光旁边那家火锅店的过去人就不少。一折腾就是大半夜。 嗯，三儿的孩子行，脑瓜机灵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他想找个城里姑娘吗？ 嘿，这孩子心气高，没定数，人家城里的姑娘谁稀罕他呀？ 咱条件也不差呀，凭什么就不能找个城里姑娘啊？我那邻居呀，有个姑娘，今年23了，是个打字员，人长得挺水灵，待人也不错。 哦， 要不先让他们见见面？ 这合适吗？ 哎呀，就见个面，谈不成不要紧，交个朋友也成啊。 那好，那好，听你的。 好。 哎，你好，你好。 你